普利史拉和阿贵拉听了他的讲论，就把他接来，给他更详实地讲解了天主的道理。阿婆罗有意往阿哈雅去，弟兄们都鼓励他，并且给门徒写信，叫他们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依赖恩宠，给了信友们很多的贡献，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驳倒犹太人，用圣经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。